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5月23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9，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1和6。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天空少云，能见度良好，有利于交通出行。早晨气温偏低，体感偏凉，白天气温上升会很快，最高气温可达到29度，光照强烈，出行请注意遮阳防晒。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在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北风1-2级转南风3-4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25%。在夜间是晴间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今天天气不错，能见度良好，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未来两天天气以晴为主，洗车气象指数1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7:32来关注一下最新收到的路况信息，关注一下联络线进城方向，车流增长明显，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莲石东路西向东，蔡胡营南路南向北，京通快速5环到4环间进城方向都是车多排队路段，机场二高平房桥下进京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思古知幽情，读懂诗仙胸怀。近日由著名演员濮存昕表演的经典话剧《李白》即将亮相京城。今天7:45城市文化范儿的访谈部分，我们就和大家一起从舞台上的李白形象来聊聊这位唐代著名诗人的传奇人生。李白的诗作大家都很熟悉，那么第一道题要考考大家，下列诗句哪句不是出自他之手呢？ A.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E.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C.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接下来的访谈部分，稍后的访谈部分呢，就要和大家聊聊李白啊，通过这个最近的话剧《李白》来聊一聊这位古代的诗人。那第一个问题就来了，哪一句诗不是出自李白之手呢？ A 是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B 是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C 是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就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有机会会获得话剧李白演出票一张，来现场感受濮存昕的出色演出。这个票是非常的紧张，机会难得啊，大家赶紧开动脑筋和我们一起互动吧，答案会在稍后的访谈部分中揭晓。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一组文化方面的资讯。2018年北京国际民间友好论坛将于本周日开幕，会议为期3天，届时来自美国、日本、阿根廷等近30个国家的代表将围绕城市治理、文化传承等主题展开交流。同时，中日韩三国青年将以交流互动、创新创业、合作共赢为主题进行专题交流。北京国际民间友好论坛创办于2011年，目前已经成功举办了3届，成为北京与世界各国开展民间对外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富强之路印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脑海中。今年中国集邮总公司将陆续推出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邮品，其中包括将改革进行到底通用册、辉煌中国邮册等产品，记录改革开放40周年成就的同时回眸往昔，展望未来。其中丝路华章邮票珍藏册已经是于日前发行，其中选取了与中国对外开放有关的一系列邮票，除丝绸之路和古代丝绸之路外，还有丝路器物为题材的丝绸之路文物一大版、丝路人物题材的玄奘套票以及小型章等。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邮局咨询购买或者上网查询。再来关注一则拍卖，今年适逢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近日，企业家冯仑收藏的马克思及恩格斯亲笔手稿亮相拍场，最终马克思《伦敦笔记》手稿一页以333.5万元成交，恩格斯手稿一页也以166.75万元成交。其中，马克思《伦敦笔记》手稿一页主体为英文，其中夹杂德文。这件手稿是当晚专场拍卖中的首件拍品，以30万元起拍，一分钟就叫价到100万元。此后场内外买家交替竞价，拍卖持续10多分钟，以290万元落锤，加15%佣金，成交价最终为333.5万元。继续来关注两个展览。韩乐然诞辰120周年作品展今天在中国美术馆正式开展，他是20世纪上半叶将革命理想与艺术创作结合最紧密的艺术家之一。他早在1923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生以多种形式投身抗战宣传以及隐蔽战线的统战工作，1947年因飞机失事去世。他的传世作品经家人保存，于1953年捐赠给国家，后藏入中国美术馆，大部分为1940年代西部写生和丝路考古临摹作品。灵之所在，魂之所系，匈牙利艺术研究院作品展正在今日美术馆进行。这次展览展示了当代匈牙利人的真实风貌，架起了东西方交流的桥梁。所展作品是从应用艺术的和设计各个类别中精选而来，包括纺织品、陶瓷、当代潮流珠宝首饰制作、平面艺术、书籍、海报、独特艺术图书、玻璃艺术设计和室内设计等。展览会持续到6月10号，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去参观。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最近准备去夏威夷旅游的朋友们要注意，夏威夷基拉韦厄火山两股熔岩流20号流入了比格艾兰岛东南海域，升腾了大量有害的熔岩烟雾。目前夏威夷政府已经是发出警报，表示高温熔岩进入海水时形成的熔岩烟雾、盐酸和水蒸气携带玻璃微粒升入空中，可以触发肺部损伤、眼睛和皮肤过敏等多种健康风险。担心熔岩流影响，比格艾兰岛东南部普纳区居民已经撤离，部分路段禁止通行。熔岩烟雾最远影响到入海处以西24公里，而且还会随风向改变，在附近的朋友最好远离。年轻人在发短信或者玩社交媒体时常常使用表情符号，如今表情符号走进了英国中小学课堂，成为一些教师的辅助教学工具。教师们认为引入表情符号有助于学生们更好地理解所学内容，不过对于这种教学方法也有部分教育界人士担心，它固然是短期见成效，但是可能会损害学生长期的教育成效。专家认为，对于8、9岁的孩子而言，比起表情创意符号，先掌握标准的书面语言是更为重要。对于不少孩子而言，学校是他们学习标准书面语言的唯一场所了。65岁以上的人群中住院治疗的首要原因是心力衰竭，如何避免呢？美国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坚持锻炼6年在中年时有望降低心衰风险30%。研究人员随访超过 1.1 万名成年人，平均持续19年。结果显示，从日常角度而言，坚持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到高等强度的锻炼6年，中年时可以将心衰风险降低 31%。 另外，如果先前不锻炼 后来按照上面提到的方式锻炼六年，中年时可将心衰风险降低 23%。 研究还发现，如果长期不锻炼会增加冠心病风险，所以说只要保持锻炼，什么时候都不算晚，对身体都是相当有好处的。按照人体生物钟作息有益健康是众所周知的，那新兴的时间营养学也指出，按照人体生理节奏进餐同样重要，尤其是尽早摄入每日所需的大部分热量，并且整体提前吃饭时间。研究人员发现，午饭时间提前的女性体重会减轻更多，而早餐吃得晚的人体重指数偏高。人体生物钟决定了一天中每种代谢过程有各自开始工作的最理想时间，这意味着傍晚吃大餐实际上并不对，因为身体在夜里放慢了新陈代谢。而且研究人员发现，人体处理食物所需的能量在早晨比傍晚要用得更多，所以对于正在减肥的朋友们来说，改变吃什么也许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改变吃的时间。英国研究人员发现，有一颗健康的心脏能够显著降低多种随年龄增长出现的疾病风险，包括老年痴呆症。研究人员分析了4万人的数据，以胆固醇水平和是否吸烟等指标衡量60多岁老年人的心脏健康程度。结果发现，相比同龄人的平均水平，心脏最健康的老年人患痴呆风险低了 21%， 患静脉炎的风险低了 68%， 患关节炎的风险低了 28%， 出现老年人其他常见健康问题的风险也低了85%。这项研究所获结果再次显示，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有助于提高老年生活质量的。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最近想赏花的朋友注意了，房山区的荆州路、大建路等11条道路已经化身月季大道，绚丽的景色、扑鼻的花香带给市民美的享受。夏秋季节是房山区的旅游旺季，这些藤本月季的盛花期也在5月到11月之间。现在的荆州路七彩月季已经盛放，摇下车窗，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花香沁人心脾，让心情倍感愉悦。最近对于网约车感到不安的朋友们可以稍稍放心了。针对近来多发生的多起网约车司机侵害消费者安全的恶性事件，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提出建议，呼吁强化网络约车、租车和合乘车行为监管，加强入网审核和消费者的信息保护，对有骚扰暴力行为的司机要纳入黑名单，对多次被投诉司机要加强监管信用，限制接单数量。另外，滴滴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将采取区域号码保护措施，在订单完成后隔断司机与乘客联系，同时还会把一键报警页面提到更加明显的位置，采用设立防火墙等技术手段，加大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保护。再来看一看最近精彩的演出，话剧《鱼虫》正在仁义实验剧场演出。这部戏取材于刘一达的纪实文学集《人虫》。改革开放后，有这么一群热衷养鱼的人，他们削尖了脑袋，陪家舍业，想越过龙门成金龙。其中李元启和姜薇两个北京孩子继承父辈的衣钵，也走上了鱼虫的道路，玩物丧志，比他们的父辈赔得更惨，赔上了友情、爱情和家庭，只为了方寸之间游曳的那一尾金色。他们的故事说不定也是现实中某些人的故事，相信不少人可以在其中找到岁月的影子。话剧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今天将亮相保利剧院，想要变身白浅听夜华在耳边诉说吗？想要现场体验四海八荒之爱吗？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圈粉不少，曾经打造《仙剑奇侠传》舞台剧的七空间又将把这部大 IP 作品搬上舞台，相信从人物展现到舞美设计也都不会让人失望。喜欢这部作品的朋友可以前去感受一下。值得注意的是，演出只有2场，想看的朋友可要抓紧了。 英国国家剧院带来的深夜小狗离奇事件明天将登陆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这是今年北京戏剧市场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15岁的克里斯托弗拥有不太一样的大脑，他喜欢数学，热爱太空，却没有足够的能力来解读日常生活，害怕与陌生人接触。一天，邻居希尔斯夫人的小狗惠灵顿被神秘杀害，克里斯托弗因为抱起他却成了最大的嫌犯。剧中以第一人称视角记录了一件件离奇的事件，波斯抽检环环相扣，不容错过。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稍后还有更加精彩的访谈部分。 爱一座城市，先读懂它的曾经。旧经济事，一词一世界。老北京人娶亲多用花轿，八抬彩轿前有仪仗，旗锣伞扇金瓜斧钺大鼓成对唢呐九音锣俱全，鼓乐齐鸣敲敲打打到新娘门前。花轿刚要抬入院内堂前迎娶，不料院门突然紧闭，门前燃起花炮，此俗名曰祭门。祭门时，花轿的仪仗排开，鼓乐齐鸣，唢呐吹起花德胜乐曲，一浪高过一浪，引来瞧热闹的顽童扒着街门缝窥视。突然院门大开，撒出大把铜钱滚滚落地，轿夫才手挽轿绳将花轿抬至堂前伺候新娘上轿。祭门之俗是迎娶的高潮，它为迎娶平添了欢快乐趣。思古之幽情，读懂诗仙胸怀。李白是唐代著名的诗人，被誉为诗仙，以浪漫豪迈的文风见长。那么今天第一道题就要考考您，下列哪句诗句不是出自他之手？ A.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B.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C.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惊天夜夜心。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访谈部分的第一道题啊，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啊。哪一句诗不是出自李白之手呢？ A 是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B 是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C 是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你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有机会会获得话剧李白演出票一张，票务是非常紧张啊，机会难得，大家赶紧开动脑筋来一起寻找一下正确答案吧。如果要评选一位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诗人，我觉得呢一定是非李白莫属。他的很多诗用家喻户晓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如果说评选出北京人艺最为经典的话剧，我觉得那话剧李白一定也是榜上有名。最近话剧李白再次即将上演，用诗意的场景精彩的演绎再现诗仙跌宕的人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位嗜酒如命、充满浪漫却又见惯世态炎凉的大诗人李白。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话剧李白导演唐烨，以及本台的特邀戏剧评论员文化学者梁盼。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的第一道题的答案已经给出了，是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句诗啊不是李白写的。那我们第一道题有89位听众答对啊，这个数量还是相当不少的。那我们先请唐导演来选择一个幸运听众的数字吧。 好，我选25。 嗯，选择25，为什么是这个数字呢？ 因为我们这个戏的这一轮演出的首演的时间就是25号 啊，确实这个数字也是很有宣传意义哈。我们来邀请编辑来看一下第25位答对这道题的朋友是谁啊？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啊还没有答对，第二道题也已经给出了，是历史流传关于李白的轶事很多哈。那么您知道下面哪个典故是和李白有关的吗 ？A 是魔杵成针 ，B 是凿壁偷光 ，C 是画饼充饥。我刚才看了。这个微信后台啊，已经有很多听众迫不及待地写出了这个正确答案。这道题还是挺简单的啊。我们先看第一道题，第25位答对的获奖听众的微信名叫大懒猫啊，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和您取得联系。那我们的第二题也是赶紧开动脑筋吧，答对的朋友有机会会获得李白演出票一张啊，这个一票难求，非常紧张啊，大家赶紧是寻找正确答案吧。近日，经典仁义话剧《李白》即将再度上演。自1991年首演以来，这部话剧已经演出了220多场，收获了大奖和好评。它到底是如何展现李白的跌宕人生的？我们来继续聊。有幸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话剧《李白》的导演唐烨，以及本台特邀戏剧评论员、文化学者梁盼先生。欢迎两位。 大家好。 好，大家好。 嗯，上一阶段我们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李白的这个人生哈，也是简单的了解一下这部话剧。其实李白是历史上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物了，他的一生也是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个经历。很多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段落啊，都是值得去我们去描写描述的，去了解的。那咱们这部话剧，刚才梁先生说他可能会主要写这个年轻时候， 早期，对 早期。那咱们这部话剧主要是写了李白的什么时候呢？ 我们正好写的晚期。他的后期 啊， 我觉得这就是那个我们的编剧郭启宏先生，可能跟大家不一样的地方。 嗯， 因为大家可能了解的李白都是浪漫主义诗人，都是他最辉煌的那个时期。 嗯， 所以呢，我觉得他的角度啊就非常独特，这也可以说呢是郭先生的文人三部曲之一。 哦， 他的另两部作品，比如说《知己》还有《天之骄子》。也都在我们剧院上演了。嗯，天之骄子写的是曹操父子。嗯，曹操和两个儿子选到底谁称皇帝的这件事儿。知己是写了三个大文人之间的友谊。 嗯， 所以这个呢是三部曲之一。他呢主要写的是李白啊，一反往日大家心目中那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诗仙的形象哈。 嗯， 而是选取了他应该是他的低谷。 是， 对吧？是李白可能最不顺的一段。 嗯， 所以他一腔报国热情，却深陷政治谋权后的无奈和陷入出世与入世的两难选择。 嗯， 刚才跟梁老师也聊到这个问题， 是， 就是到底当不当啊？ 休闲。 他不一样，他在写诗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余力，他特别愿意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尽忠报国。 对。 这就是李白可能跟其他这个诗人不太一样的地方。 嗯， 但是我觉得郭先生可能还有一个就是对于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 是， 我觉得一个好的剧作吧，它可能不是仅限于我说李白就写李白。他可能由于他也写了可能李白的境遇之后，他对现代人 还是要照进现实的。 哎，对，可能会让更多的人，在看的时候引起共鸣，或者带来思考。 是，就是，是郭先生的这个意志啊，